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正当程老夫子讲得得意之时，他突然发现课堂上的气氛有点不对，定睛一看，发现学生的眼光都朝着一边，偏向着左边的窗外。窗外是山坡，坡子没经耕作，无序地长着几棵树，杂乱地长着一片野草。三春头上，树与草都开花了。此时，正有一个女孩在坡子上玩，他摘着花枝随便地缠起来搁在了肩上。从窗里望去，只见他的背影晃悠晃悠地朝坡子上漂浮而上，那挂在肩上的花枝如围脖又如披风，多彩的花色十分漂亮，在风中如花翼展动。一阵阵花草之香吹进窗来，程老夫子勃然大怒，拍了拍桌子，大声地诵着：“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或许外面的女孩听到了些许私塾里的动静，扭转头来，陶阳子认得他那张精致神气的脸。 陶明谦， 程老夫子叫了一声，见陶阳子没有反应，眼还朝着窗外，不由得大声喝道：“陶明谦！”陶阳子哆嗦了一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，赶紧站起身来。程老夫子用戒尺打了陶阳子几下手心，并罚他在墙边背朝窗子站着，然后问：“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，是什么意思？” 陶阳子手上疼着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 我没见过喜爱道德像喜爱美色一样的人。” 陶阳子听程老夫子解过这句话，但他心里想着，他还是个小女孩吧，自己能算好色吗？ 程老夫子点头大声说：“解的没错，重要的是心，色之物乃万物之首，五色令人目盲，戒之，戒之，从心而戒。” 程老夫子在色之上生发开来，又谈到孔子曰：“ 少之时，戒之在色。” 接着，大谈了一通红颜祸水的历史之变。程老夫子一边说，一边摇着头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在女色方面吃过苦头，以后深悔，只是一个人生活，心思 都放在早有名士的圣贤书上。放学了，学生都往家走，只有陶阳子夹着个书包，慢慢地沿着一湾塘水往后面竹园的一条路走。这水塘长长的，一头连着镇外的风河，水色清清。陶阳子不想回到常家院楼去，两个表兄肯定会抢着告诉大舅，说陶阳子念书不用心，被先生罚打罚站了。突然听得一声笑，就见那个小女孩从坡子上下来，她的肩上不再披着花枝，不知她丢在哪儿了。她手上捏着几根茅草，一边走一边拨开茅草虚茎，嚼着里面一根根细细白白的草心。茅草心儿甜嫩，并带着一种清香气。女孩是任守一的女儿任秋。陶阳子来私塾念书后，常在清堂与竹园边遇着她。两个孩子谈话，总是任秋问话，陶阳子应话，也总是任秋的话问得长，陶阳子的话应得短。哎，老夫子打了吧，我看到了，你怎么就那么乖乖的让他打呢？任秋问着陶阳子。陶阳子点头说，先生吗？心里想，先生打学生有什么好问的？不过他已习惯他问的奇怪的话。任秋指着塘水说着，我也听到了老夫子说什么五色令人目盲。哎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。天色还亮，西天的霞色映在清清的塘水上，很浓重的七彩之色。任秋说，有这么多色彩，很漂亮的，你就是一直盯着看也不会眼瞎呀。陶阳子觉得程老夫子说的五色令人目盲另有一层意思，这层意思是不是指颜色本身像是又像不完全是？任秋丢了手中的茅草说，不说这些了，哎，说说也让人头昏，天天让你坐那儿念书，难不难受？陶阳子想说不难受，不过他上私塾以来，念书的兴趣已不如原来自己识字的时候。任秋说，我阿爹是，我想学他就教，我不想学他就不教，由着我。任秋说着得意地撅着嘴。竹园里响着一声声鸟叫，叫得弯弯转转的。陶阳子朝竹园那边看，你阿爹在下棋吗？你是不是又想看下棋？下棋有什么好看的，今天没下。穿过竹园，竹篱围着一个院子，院里放着一张石桌，石桌上铺着一个围棋盘，盘上转着19道经线和19道纬线。留着长辫子的人手一总在黄昏前后与人下棋。私塾放学后，陶阳子便过来看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这天没人来下棋，任守一挑着两只筒 给地里的菜浇水。在竹园不远的地方，有他的一块地，种着葱、蒜与各式自家吃的蔬菜。前面坡上种的茶树，茶叶也是自己摘炒的。浇完了水，回到院子里来，任寿一还没有放下肩上的桶，便看到一个孩子站在石桌前面，两只木棋盒，盒盖已经打开。这个孩子正拿着一颗白棋，似乎带点犹豫地往石桌上的棋盘上放。任守一已经注意到这个孩子。好些日子，只要他一下棋，孩子便来看。这孩子穿着一件长衫，一只手抱着书包，看棋的时候安安静静的，总是等一盘棋下完了他才离去，迈着匆匆的脚步，小小的身影引到了竹园深处。那里有一条通往镇南的小路，镇上有几个喜欢下棋的乡绅，与任守一约着下棋，偶尔也会带孩子来。孩子在棋桌边看不了多少时间，就会不安分地扭着身子，实在难得会有孩子很有耐心地看棋。 哎呀呀，你怎么好拿棋呢？ 女儿任秋注意到父亲来了，忙开口说话。小小个子的女孩却是一副大人般的责备口气，她皱着眉想伸手拿下陶阳子手中的棋。陶阳子身子侧一侧，把手中的棋抓紧了，眼光依然盯着棋盘。任守一放下肩上的桶走过来，他看到盘上一颗白棋正放在星位上。陶阳子似乎这时才看到任守一，有点拘谨地看着他，是那种很少与人交流的孩子的眼光。任守一在对面石凳上坐下来，他看了孩子一会儿，想不起来这是镇上哪家的孩子。任守一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孩子还是看着他，一时没来得及回答。任秋在旁边说：“他叫陶阳子，是东头常家的外甥。”任守一想了想，这才想起那个一两年前从江北赶回小镇就死去了的女人。任守一在南城时经远房堂兄任武的引荐，认识了陶阳子的父亲，觉得他谈吐不俗，虽相处时间不长，颇为投机。任守一还数次去陶家做客，那时陶阳子的父亲刚娶了田房，也就是陶阳子的母亲。陶常氏温婉动人，善解人意，也颇得任守一好感。任守一只管看着陶阳子，似乎想从他身上看到他父母的印记。陶阳子被任守一盯着的神情吓住了，有点不知所措，手上依然捏着一颗白棋。过了一会儿，任守一才回过神来，注意到陶阳子夹着的书包，便问：“在读私塾？”陶阳子点点头。那个程老夫子一点儿不知道变通，泥古不化，鲁叟读五经，白发死章句。任守一见陶阳子默不作声地看着他，想他是顾及师道尊严，也就不说到程老夫子了。你喜欢下棋？这次陶阳子明确地点点头说：“ 喜欢。你会不会下棋？陶阳子摇了摇头，想了一想，又点了点头。此时，太阳已经落下，但天色还有清亮。任守一见陶阳子仍默默地看着石桌上的棋盘，便说：那好，走几步给我看看。棋局应该是黑棋先下。任守一等着陶阳子拿过黑棋盒，可是陶阳子一只手把书包放在桌边，抱过白棋盒，另一只手依然捏着那颗白棋。一般对局，下手都会主动拿过黑棋先下，就是年轻一点的上手，尊重对方为上，也要先拿黑棋，推让一番，再行白棋的。但陶阳子拿着白棋，只是不动，用眼看着任守一。任守一觉得奇怪，想他不懂黑白棋礼让的规矩吧，他却又是知道白棋后下的。反正只是试几步棋，任守一于是一笑，便执黑在上角星位下了一手。任秋在旁边说：你怎么可以拿白棋的？我阿爹和大人下棋都是拿白棋的，你还是个小孩吗？陶阳子只顾抱着白棋盒：我不要黑的。陶阳子想了一想，在下角星位应了一手。任守一看看陶阳子，心中有点触动。按说布局双方第一手都下在星位是很正常的，古代下棋有固定坐子，坐子就是黑白棋各占了两个对角星。任守一感觉奇的是，这孩子对棋盘站着的认真模样，一副大人都难得的沉着入神的气势。布局走了十几手，陶阳子越走越慢，任守一原也心血来潮地教过几个孩子下棋，孩子因为不懂棋路变化，想得简单，落子也就快，总是不加思索的。布局将要完成时，任守一发现陶阳子的走法是那么规整，棋形走得十分漂亮，平衡均匀，没有一处不在位上。就说是棋界高手下的，也让人相信。任守一清楚，陶阳子近两年一直成长在小镇，不可能另有围棋高手教他，似乎这孩子有着天然的棋感。任守一年轻的时候曾在棋上花过功夫，还访过名师高手，往往棋界高手讲究文化素养，多有社会见解，接触他们多了，渐渐的任守一思想境界上有所领悟，棋却下少了。在社会上一番沉浮后，他落到了小镇上来，求取的只是一种宁静，下棋的兴致就浓了。只是江南小镇虽有文化底蕴，也有喜好下棋的，都是一般会下。任守一与他们下棋就为过瘾解馋，根本也不在胜负上，棋好棋坏都是无所谓的。任守一抬起眼，招手把一个孩子叫过来：天琴，来来来，看看人家下的棋。方天琴看模样是个农家孩子，看上去 要比陶阳子年龄大一点，个子也高一些，消瘦黝黑的脸。陶阳子认识他，每次过竹园来看下棋，总见他在旁边打扫院子，给客人端水倒茶，算是人手一的书童吧。陶阳子发现他也喜欢棋，经常站在石桌旁边，便忘了做事，呆呆地看着棋局，往往是人手一招呼一下，他赶忙应着续了水，又呆看着入迷。刚才人手一在陶阳子对面坐下，陶阳子落子时，方天琴就站在屋门口朝这边望，现在听到人手一叫他，便很快地一步过来，两个孩子对看了一眼，这一眼中陶阳子心里有着了一种莫名的对局感，仿佛刚才二十几手棋都是与着方天琴对下的。棋盘上很均匀地摆着黑白各十几子，人手一说，这叫占大场。天琴，你下棋就知道缠着杀棋，一开头就碰别人的棋，不知道取势走形。棋经上有道，上者为控，中者以争，下者小守。而我以为上取势，中取地，下取子。下棋讲究灵动，而不能粘滞。陶阳子出手便合棋道，很有天分呐。方天琴朝棋盘看了看，抬起头来，两个孩子又对看了一眼。此时天色已暗下来，陶阳子感到这个脸上皮肤绷紧着骨头的孩子眼中亮了一亮，像他在常家阁楼上看到天上的流星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然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孤独的陶阳子在围棋的世界里找到了精神安慰，随着他看棋看得越来越多，陶阳子终于和方天琴开始对战，他们的胜负将会如何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其实这部小说不是围棋教材，不懂围棋的读者可以跳过小说中的棋术，只看情节。